签到的有张小帆、陶纪星，有沙漠，有星海，有说起心里话，有承诺，有 Rain 思琪，有费劲，有吃肉的皮皮，翻译页看一看啊，还有谁？还有 L， 还有沙漠，还有吴硕果、无名氏、克洛伊，还有猫七少说点我点我，今天我很早，点你了，听到没有？还有 Stephen Lam， 还有 CZH， 还有再翻译页。总之，今天早上收到好多好多好朋友、老朋友的问候。祝各位早安，也祝各位新朋友早安。想要索取我们今天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厉害，又有位新朋友加入我们，好像叫天蓬元帅。幸会幸会啊！今天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歌《出境入境》，不知道有没有做着相同行为的朋友。 春天心寂寂，风和日丽，就连广播也好听，护照很轻易，手托着行李决定，天意留我心在埃及，天意黑微醺在巴黎，花花世界每天都要言语，我想去看一眼札幌的雪季，喝一口英国的威士忌。 说哇，看到今天的歌单第一首歌就觉得很爽啊，可惜还是要上班。哇，那接下来所有歌包括此刻的这首歌会不会让你羡慕妒忌到疯掉？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出境入境》，这拿她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首贵妇歌，一首土豪歌哈。因为里面说到，天一亮我醒在埃及，天一黑我微醺在巴黎，简直比买一张机票去伦敦喂鸽子还要费钱哦。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朋友在出境入境的途中，相信很多朋友能够好好的利用这个假期到世界各地或者近点吧，国内的一些旅游景点去玩一玩，去放松一下，好好享受假期呢。欢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告诉我在这个假期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别忘了带着我们的音乐去旅行。 阳光打动我的独秀，好像在呼唤我，对着我招手，灯塔都排成不一伙，我说走就走。银白色的星空，红米色的漩涡，口袋里的银故事

在发生着，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捡起被时间碾碎的勇气，让双脚沾满清香的你。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郝云的《去大理》。好多歌手的音乐都带有歌手自己生活的印记哈，最简单的和弦配上了歌手沧桑的声线，却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我们很自然而然地沉浸在歌声当中，并且产生了自己对于很多问题的思考。刚才听到的是郝云的《去大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仍旧是一首抒情的慢板情歌，是很多文艺小青年的最爱了哈，是来自中国台湾民谣女歌手陈绮贞的作品，叫做《旅行的意义》。有很多人爱他清新淳朴的嗓音，有很多人吐槽他的这个歌实在也是很烧钱哈，因为感觉永远在路上。你的感觉又是什么呢？ 当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

再来关注由张歆艺、郭京飞主演的都市轻喜剧《她很漂亮》即将播出。近日 Selina 亲自填词并献唱同名主题曲《她很漂亮》正式上线。甜美又倔强的歌声和轻柔婉转的演唱，诠释出歌曲中坚强勇敢的心境。昨天 DJ48 女团成立两周年纪念单曲《力》MV 正式发布，这首歌延续了他们青春活力正能量的一贯风格， MV 也呈现出强劲的决心和强大的凝聚力。继歌曲《念》和《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上线后，胡夏的最新单曲《阅读爱情》在4月27号0点全网上线。对他来说，这首歌是一首多重挑战、呈现全新自我的歌曲。录音室长达5小时的录音创作，只为呈现纯粹精品。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路况，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没有尾号限行措施影响，早晚高峰交通压力有所增加，交通场站周边也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下午到夜间，各条出京的高速公路将出现车流增加情况，请大家尽量错峰出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加速度， 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点34分27秒，看差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各位早安。微信公众账号上有朋友说，奇异果说，哇，今天呢，刚才那首歌好适合假期来听，我今天准备所有歌单都特别适合假期来听，不信你来听一听。 穿上我心爱的球鞋，我要准备出走，刚认识的几个朋友陪着我、啊、哼着只属于我的音乐，不需要别人管我，去找一些我不认识的好朋友，到处乱走，随便乱走，你跟我走，边走边唱不寂寞。我也爱听情歌，把泪儿流啊，迷迷喃喃也唱得太多啊！有人说唱情歌的人不寂寞啊！我只想四处乱走，大声地发歌而唱啊！到处乱走，随便乱走，你跟我走，边走边唱不寂寞，到处乱走、哎、呦，你跟我走，随便乱走，扎起了你哒哒哒。 一首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是不是来自刘若英，到处乱走。想要索取我们今天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有很多朋友选择出国旅行或者去国内的一些旅游景点，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选择驻守在北京不离开这里，跟千纯一样的宅哈，或者手头有很多工作走不开，那不妨就趁着假期到处的去走一走哦。微信公众账号上解忧说，今天上班我到了公司用耳机来听歌，哇新感觉。那耳机来听歌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效果特别好，全世界只剩自己和这首歌了，有没有你的身体也跟随着旋律舞动起来呢？微信公众账号上还有一位朋友就笑而不语，说为什么不读我的名字，我早就留言了，是7:37你就留言节日快乐，现在点你名咯，也祝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早安，小长假提前预祝各位能够愉快的度过。 随便乱走，你跟我走，哒滴哒滴哒哒哒。 说可以趁着小长假，如果不出国门的朋友可以在北京周边转转，比如说什么后海啊、圆明园啊、地坛啊什么的，逛逛公园，逛逛景点。 我走在鼓楼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 上吃肉的皮皮说，哇听着你放的歌无心工作了，心飘出去了，是飘到鼓楼吗？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茶之人说，啊到单位就赶紧打开电脑听电台了，感谢支持。 走在鼓楼下面，遗失的咖啡馆，睡不着的后海边，月亮还在抽着烟，快活的人不眠，没有我倚着围栏对过往说晚安。 洛伊说假

重要，我的快乐我还值得。 边走边学边竞争，每首边弹边唱边欢笑边欢，你可曾经历的光辉的夕阳，你不会加不花感觉会融化。 What's up， 开启鲜花，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慢慢蔓延，心梦的变你抽象，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 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在刚刚经过，路亮堂，子弹丢的颜色，举个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 边走边说边唱着每首，边弹边唱边微笑边欢，你可曾经历的光辉的夕阳，你不会加不花，感觉会融化。 What's up， 开始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灵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让爱慢慢蔓延，心动的频率就像我的心只能。 虽然高音上不去，但是你可以降八度来唱啊。 没有期限，我已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 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 耳边听到是来自张惠妹的三天三夜，还用我多说吗？我们即将迎来三天三夜的狂欢哈，不包括我，我说的是其他大部分的朋友。但是呢，这三天莫贪杯莫熬夜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种老生常谈还想再跟大家重申一次哦。来，我说我的话，你跟着你自己的哼唱好吗？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了。耳边听到是张惠妹的三天三夜，稍早前一首是来自周杰伦的说走就走。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有朋友说，千纯能不能每周都安排一首杰伦的或者是春春的歌来满足我的小确幸呢？好，我会尽量满足你这个每周一次的小小心愿好吗？今天我们音乐快车道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Ed Sheeran 的一首英文歌 Castle on the Hill。一直感觉好像是首新歌，其实这是2007年1月份发表的单曲了哈，也现在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曾经介绍过，其实这首歌 Castle on the Hill 无非就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嘛，啊，翻译成中文三个字就可以了，回老家。不知道这个小假期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也利用这个几天的时间能够回家看看亲戚朋友，看看爸爸妈妈哈，给他们捎去你的问候。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现在时间来到了8:56，马上要进广告，希望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稍后一个小时还有更多更精彩的好音乐在前面等着你，不要走开哦，马上回来。 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谁取代电影在他心中的地位？当他遇见革新之美，视线再也无法收回。第十代雅阁携手章子怡，挑逗你的好奇心。 广汽亨达， 老伙计，你呢？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0000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 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不要无趣，不要限制，好与优秀之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

才女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也是首老歌了，好多朋友都很幻想很憧憬那个地方，可以去晒晒西雅图的阳光也不错。旅行团， 阳光灿烂，我们出去走走，路灯在你左右，脱掉鞋子我们出去走走，雨声停下来，地球这边的事我不明白，一切自有安排，地球那边的事我很期待，今天未到来，听我说，听我说，醒来想你在发呆，听你说，听你说，不愿那天就要来的重逢，不会难过，不会离开我了以后，可我没记忆，那就做个好梦。 这个是这首歌里面的精华部分哈，这来自旅行团的西雅图阳光。稍早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陶晶莹的老歌，叫做走路去纽约。一扫这个歌单，突然发现自己不小心连续三首歌把这个目的地指向了差不多同一个方向哈。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 前两天听到一个新闻啊，说好像 Taylor Swift 他的这个豪宅一个月之内好像三次被非法入侵，最近的一次哦，四次一个月之内，然后最近呢非法入侵这个男疯狂粉丝破窗而入他的三楼，然后不是为了搜刮财物，而是为了洗个澡，然后在 Taylor Swift 的大床上躺一躺，好在被抓获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不然很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一个月豪宅连续四起非法入侵，真的是难以想象，这歌迷太疯狂了。 like any true love. It drives you crazy, but you know you wouldn't change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Welcome to New York. It's been waiting for you. Welcome. 来自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 微信公众账号上解忧说，我发现了你要去的下一个旅游目标，纽约。你观察倒是很仔细，也很会总结，但是不是哎？来来来，我们接下来歌单你要不要了解一下？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也找到我们今天的歌单，好不好？因为接下来我们还要带你以及其他的听友去到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方，所以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今天是周末，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 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城市哦，国家，下个星期去英国，来自陈绮贞。我是不是报错歌名了？先听先听。优美哈，耳边听到是一首标准的法语歌曲，而且这首法语歌曲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它流行程度还挺高的哈，来自 Nouvelle Vague 的 Weekend at Home。 大家能够应该能够猜到 P 凭借这样的发音应该能够猜到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意思哈，对不对？ Weekend at home， 就是在罗马的一个周末，要去罗马度周末，要去意大利度周末的意思。刚才确实推错歌了哈，微信公众账号上折腾说，看来你就是该放假该休息休息了。别，我已经休息了五天了，让我好好工作好吗？有时候人偶尔犯犯错犯犯傻才不寂寞嘛，对不对？刚才推错推子了。其实本来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来自陈绮贞的歌，又是陈绮贞的歌。我刚才就说他的作品就感觉非常烧钱，因为永远在路上，不停地去各地去旅行，然后去采风，去收集灵感哈。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下一个目的地，真的是不会再推错了。首歌来自陈绮贞，下个星期去英国，我们来听听看。 好，你收了行李，下个星期要去英国。好，遥远的故事记得带回来给我。我知道，我想要，却又不敢对你说，因为我已改变太多。准备换工作，好，你开始了新的恋情，有一些困惑。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你改变太多。 FM974，音乐加速度。 约你就说没时间，不见就不见，今天开始不想念你的一切所有。环游全世界，我有更多的空间容纳自己，喜怒哀乐都是体验。巴黎、罗马、东京留下足迹，爱西冰岛、巴西发掘心情，自由自在，我带自己去旅行。我最重要 Oh no， 对自己还恰是王道 Oh no， 才不要为了一根草 Oh no， 放弃了寻找更美好，爱说谢谢，换个笑脸，珍惜时间，出发。 我最重要 Oh no 对自己好才是王道 No no 才不要为了一根草 Oh no 放弃了寻找更美好买一双新鞋换个笑脸相信世界出发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梁又嘉的《带自己旅行》，可以听到歌里面唱的是因为感情的失败啊，所以想要逃避。其实现在旅行已经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逃避的手段了，对不对？继续来听歌，赵永新，哎呦。这首歌算是首比较欢快的歌曲了。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了。下来听歌 找不到什么歌单帮手才能如无其事的开口哎呦哎呦哎呦哎眼看着有人准备下手你还要跟他喝上几口哎呦哎呦哎呦哎编故事骗你感到身手再吐槽几个前任女友这样的男人不留哎呦帮你找个借口好让他自己觉得害羞快来听我唱的这首哎呦看到吗有人在唉声叹气哎呦哎呦有人就是假惺惺哎呦哎呦还有人在这继续哎接受要假装多少次个回头哎呦哎呦哎呦哎眼神都不自觉的停留要多明显你才肯点头哎呦哎呦 你难道就不觉得难受他把手放到你的身后还在你耳边轻声说哎呦哎呦多希望帮你找个借口觉得害羞快来听我唱的这首哎呦看到吗有人在唉声叹气哎呦哎呦有人就是假惺惺哎呦哎呦还有人在这继续哎呦哎呦听到吗有人唱破了喉咙哎呦 是我喜欢的与众不同的 这样的节奏应该没有人会拒绝吧来自赵永新的哎呦 那么你呢轮到你了

他透露巡回演唱会上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再来关注另一位跨界音乐人，由孙楠发起，以他的小女儿爱宝为原型创作的动画片《呆爸萌妹之天书传奇》亮相第14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片中巧妙融入了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智慧，以及大量的国学知识，讲述了一段父女之间、师徒之间、同学之间的爱与成长的故事。《呆爸萌妹之天书传奇》第一季动画片目前已经进入了制作阶段，全季52集，预计将于年内播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西二环月坛南桥南向北故障车已经清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京开高速公路马家楼桥南向北有事故，东南三环十里河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回家，脱了鞋晒太阳。同伴是反面，把咖啡喝完，我们快把车掉头开往沙滩。 想放假，说出的应该是此时此刻正在上班路上的很多朋友的共同的心声吧。今天跟随音乐家速度千纯的音乐地图，我们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我们出境入境了美国 New York 英国罗马，然后我们还去到了我看看啊，对，还在鼓楼到处走了一走啊。总而言之，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在自己的想象当中进行了或长途或短途的旅游。其实我觉得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分成三波，第一波呢是宅在家里的，第二波呢是在上班的路上，第三波就是正准备奔赴出境入境的途中。不知道有没有以江南为目的地的朋友， 这里正呈现缠着我们流连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 微信公众账号上 A 菠萝说，我属于第二波的，我还在上班的路上，而且好堵。 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还有朋友说还有第四波，就是在音乐听着节目看着时间，心里面盘算会不会今儿只上半天班的朋友，真的有这样一波人吗？ 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无论此时此刻你在何地，你在干什么，在上班还是在开车，希望音乐都能给你解忧哈。而且接下来三首快车道的歌曲，希望能够随着我们的轻松而且嗨爆的旋律，可以让你的心情跟随我们的音乐来起飞一会儿。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准备好了吗？ 音乐快快车道。

Have a nice day， 来自 Bon Jovi。 对于很多喜欢硬摇的朋友来说，舍不得把这首歌放到一半就切掉，所以把它干脆播完整哈。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稍早前两首分别是 Justin Timberlake Can't Stop the Feeling 以及郑秀文的超速驾驶。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啦。有找到我的朋友小根根说，哎，千纯能不能放一首我的新衣，也很带感哦。Sorry 哦，这首歌之前的节目当中在今年已经放过两遍了，所以以后希望你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可能还能听到它哦。还有我们的新听友吴涛说，音乐快车道节奏响起就像真的飞起来了，可惜公司大门就在眼前，就是堵车到不了。你不说这最后一句话不是挺好的吗？我还以为你说公司大门就在眼前，我在想我到底是停车听完呢还是上班呢。现在既可以把我们的音乐快车道听完，也应该马上到单位了吧，祝你今天工作一切顺利哦。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可以找到我们的歌单，同时可以在后台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哦。 音乐快车道，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加速度了，我是千纯。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飞机场的10:30，不知道又有哪位听友要赶飞机呢？祝大家各位所有的听友旅途愉快了，明天见。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不